对，因为对，因为这样的话真的是给不同的家长不同的思考。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他们已经在很努力的去跟自己的孩子去沟通，然后去约定。 对，约定， 他们一般都会约定你是不是真的想出去。好，你愿意出去那我去支持你，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对， 好，今天的郭老师向我们介绍的这个角度啊非常的实用，包括美国的名校的一些招生官他们从哪些角度去筛选学生，以及他们更看重学生们哪些方面的特质，以及从这个留学创业的角度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嘉宾的观点可以帮助大家能为自己的这个出国留学做出选择提供帮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分享。 谢谢，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